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就在这里 ，Fresh Radio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,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. When you

不能结婚，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是时候，

临别挥手，向召唤的挥手，用力走，多年后我才看到昨天曾有你，明天还有你，给我不变的守候。 打电话留言变成风的留言，也许只是想你听见这里的秋冷一点，不拆开的信件是我勇敢的硬件，

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方向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浅浅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一池天，晴朗的，轻盈的生命啊，润呼吸，无声滋润着我心田。在淡出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偏偏 的君子兰，一直勇敢。

山下的十个电台，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

多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